是我还不是人生只为的年代。 我眼都还不开，你的唇已无血，看着杨树叶落下，眼睛不眨，心里想有一些话，我们先不讲，等待着那将要射中出场的未来。 愿随风飘荡，天各自一方，在风尘中清白脸庞，此生多勉强，此时月重阳，轻描时光漫长，一场语言不详， 数不清的流年和似是而非的脸，把你的故事对我讲，好让我笑着泪光。 还是花色盛夏，我们都遍体鳞伤，也慢慢坏了心肠。你得到你想要的吗？换来的是一时心肠，可曾还有什么人再让你幻想？ 人生